下 就算是喜欢现在也不是个固定 因为他们穿的样子 我爱夏天我爱夏天你的衣服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欧豪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我爱夏天》，也是电影《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当中的一首推广曲。这部电影呢是一部青春爱情电影，而歌曲呢也会给我们带来很青春的这样的一种印象啊。没错，虽然说春风还未散尽，但是夏天已经开始慢慢的要苏醒了，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很热情的夏天。再来听到的是来自阿兰的一首新歌《蓝之月光》。这是阿兰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他在2017年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这也是他首次尝试实验性的音乐，倡导大家静下心来聆听自己内心的歌声，用美丽的心灵、美丽的外表还有美丽的歌声，把这样一份温暖以及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这首歌曲很特别啊，就是它是以人声音效为主要元素的，整首歌曲呢只有人声和钢琴，凸显了人声的魅力，相信这样的歌声呢会给很多的人内心带去一份温暖。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杜德伟2004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脱掉》。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赵薇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爱情大魔咒》。那个时候呢，赵薇刚刚是因为这个小燕子走红大江南北啊，大家都记得她在这个《还珠格格》当中很精彩的表现，俏皮可爱的小燕子，她呢也顺势出了音乐专辑。接下来听到的是黑豹乐队2017年的一首单曲，叫做《干杯》。乐队应该是属于一代人心目当中摇滚音乐的一个永远的符号，对吧？在歌迷心中呢，持续了30年的生命，因为他曾经用音乐给我们带来过那种满足感，那种幸福感。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黑豹乐队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新的歌曲，叫做《干杯》。刚正畅快的旋律表达，让感情来去自由，又不显野蛮冲动，而且词呢也是非常的抓人，不愿回首走过的路，却再也做不到视而不见。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范玮琪，这是他在2011年 Love and 范范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最重要的决定。 应该再也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好到我的家人也被咒

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日前，礼让北京，让出文明市民爱心斑马线专项行动在全市启动，重点在城六区打造100个爱心斑马线示范路口。这个专项活动主要包括礼让斑马线我行动和礼让斑马线我点赞两个方面。据了解，礼让斑马线我行动主要针对机动车开展，礼让斑马线我点赞主要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开展。北京晚报消息，由德国著名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一座专为艺术品拍卖与展览建设的文化大厦，今年即将在王府井大街开业亮相，成为这条百年金街新的文化地标。据介绍，这座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中国美术馆对面的新建筑嘉德艺术中心，一层是面积约1700平方米的无柱展厅和活动空间，可举办拍卖预展、大型艺术展览及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地下一层为拍卖大厅，拍卖期间举行的拍卖活动，在非拍卖时间还可以举办艺术展览。目前正在紧张建设，预计下半年就可以对外开放。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声会乐，会致幸福。 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 这是林良乐在1992年同名专辑当中那首标题曲《温柔的慈悲》。其实很多人会有听过阿桑所演唱的版本啊，因为歌曲本身所特有的那种气质，这首歌曲每每听起来都会让人有一些心酸。好了，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台仲萧的一首经典代表作《1001夜》，这是他在1995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天为明拨弄着怀中那把无弦琴，寂寞里秋来春去，诺言随风都飘零，梦中人还是没捎来一点消息。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那一夜一场大雨，愿你的花落满地，那是他为他种的金仙菊。但有人劝他放弃，他会微笑看着你，手心中紧紧握着发黄的回忆。1001夜，没有一夜不思念，每一份想念化作不成双的蝶。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1001夜，没有一夜不流泪，流到心里面变成雪。1001夜，夜夜看到他思念，究竟谁让他有那么忧郁的脸。1001夜，夜夜听到他流泪，不知该怎么去安慰。是真心都疼真心，让我就从今夜起，在身边为他轻唱温暖的旋律。 加入我的歌。